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圆明园西路肖家河桥北向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请您注意绕行。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你现在是在堵在路中央，心急如焚呢？你还是手捧一杯咖啡，依然自得呢？亦或是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呢？ A B C， 你选哪一个？ 我选 D。 什么情况？什么干什么呢？本来我是想特别文艺范儿的出场，结果被刚才那声音干扰了，又得是恢复到我的本色，就是这个样子。好了，北京时间9:02，欢迎光临今天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堵在路中央的哈，来听汽车音乐会；手捧咖啡怡然自得的，来听汽车音乐会；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来听汽车音乐会。大家好，就在这样的节目当中，让我们来温暖彼此吧。好了，新朋友在左边，官微随时向你们敞开怀抱。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更欢迎您把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们明年的新片花的录制征集呢就快要截止了。如果你想对汽车约会说些什么，赶快私信我，发语音给我，我一并做到你的片花当中。2019年你就出名了。每天不记得我是谁，但一定会记得你是谁。录音大概格式就是：大家好，我是谁谁谁，然后听汽车音乐会怎么样，大概是这样的哈。好了，如果想发语音的话呢，制作到我们的2019年新片花当中，让你的声音在全北京都能听得到哈，然后响彻全北京。好了，就把你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发到我们的官微，我先扫你加你为好友，留下你的语音之后呢，然后再把你拉黑。不要说，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是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加入一群、二群当中的朋友，赶快把气氛搞起来嘛，发红包吧！早晨看到我发的图片了吗？待会儿还有照片发给你们哈。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12月27号，限号是50。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一款全新的网约车。最近呢，谷歌汽车的项目在凤凰城正式推出了第一款商业网约车无人驾驶服务 Waymo One。啊，在经过10年测试之后呢，这个项目的汽车在无人驾驶模式之下累计了行驶了1600多万公里。简单来说呢，它就是自动驾驶打车服务产品啦。美国时间本周三终于在凤凰城落地了。当乘客到达预定上车点的时候呢，它的 App 就会显示出路径规划和价格，比如路程大概是15分钟啊，车费大概是$7啊。点击同意之后呢，乘客就可以看到熟悉的画面，会告诉你车辆现在的位置和到达的时间了，好方便。好了，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Trim Bulletproof Picasso。 Am I made of paper? Cause I tear so easy. 第十九名， 鹿晗《心绿》。上一秒这里还是 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第十八名， 井柏然《银河所有的星星》。 银河所有的星星在你眼睛。 第十七名， 王力宏《爱的鼓励》。 第十六名， 崔子格，听见零度好新鲜。 零度保险，零度保险，即刻拥有好新鲜。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m I made of paper? 'Cause I tear so easily. We've just begun. We don't need. 来自摇滚乐团 Chain 的这首 Bulletproof Picasso 上到第三十名，本周晋升到第二十位。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其实这不太像我自己，特别是当和朋友们在一起，喧闹中最安静的你，却轻易点燃慢热的心。上一秒这里还是倾盆大雨，这一秒我的心就因你晴空万里。这些话也许有点俗气，但我相信这是一见钟情。好奇你的名字，你

的双手天生就是为你定做的围巾，第一天第一眼第一秒钟就愿意为你完全打开我的心，让你电视成绩 井柏然，银河所有的星星，上周第38名，本周直接上升20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名的歌曲。好了，继续攀升第1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满分才子王力宏，爱的鼓励。一大早就收到王力宏爱的鼓励，一定会元气满满的吧？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7位。 太阳会出现，只要。给一次机会，心情一飞冲天，带你的烦恼 away。 每次在谷底跌倒，不来一点高潮， baby 想给你爱的鼓励，在你需要的时候加油打气， baby 想是一首歌，让你听得好甜美。 Bye.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昨天，蔡依林在北京举办新专辑《Ugly Beauty》发布会，并宣布同名主打歌 MV 同步上线。时隔四年，蔡依林再次发片，一登台，蔡依林就笑称自己是那个女骗子。而说到新专辑的名字，蔡依林解释道，这并不是两个冲突的词汇。据悉，从昨天零点发片开始，蔡依林最新专辑《Ugly Beauty》已登上多个亚洲榜单的榜首。发布会上，蔡依林也首次公开播放了专辑主打歌《怪美》的 MV，MV 中也融合了蔡依林许多个人经历。继续来关注，鹿晗昨天现身河北录制新节目，当地天气冷到-6°C，仍有大批粉丝边等边追星。而据网友爆料，鹿晗不但主动包车送粉丝回家，车上还准备零食，贴心举动被赞暖心。最后来关注，歌手麦莉塞勒斯与男演员利雅姆海姆斯沃斯终于结婚，修成正果。报道称，这对夫妇在周末举行了小型的婚礼，麦莉的父母出席到场。婚礼照片在周一浮出水面，麦莉在周三发帖证实了此消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开高速九龙山庄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Ariana Grande Boyfriend Material。 第14名，魏晨帽子戏法。第13名，汪苏泷江湖天下。第12名， 杰克隽逸 In Control。 第11名，五月天知足。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美国新生代的歌手 Arena 带来这首 Boyfriend Material， 下了第二十名，本周上升五位，来到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第十五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呢，希望大家都能够像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一样，已经成为我们的老朋友了。早晨6:24在我们的官微发了一条信息哈，他说出发在上飞机去千里之外的城市之前呢，再来收听最后一期的汽车音乐会。那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已经要远行了哈，别忘了把最好的时光在路上，然后拍来很多的照片，也让我们共同来感受一下，共同来分享一下。好，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也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哈，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把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当成你的好朋友。好了，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脑子细胞为你精彩。 1, 2, 3, 4, 5, Gonn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生活里每秒都该有惊喜，不只是平淡聚散。我进攻你的防守是一场两局战，尽力尽力付出一切，爱这一回才没有遗憾。我会坚持到最后，比赛才过一半。万众瞩目的婚礼，表演着完美主义，得分可别太压抑，全都因为你。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but you're my final fantasy， 我用爱防守反击，赢得你的心。听着比赛，我为你而来，脑子细胞为你精彩。 1, 2, 3, 4, 5, Gonn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爱情里每秒都该有精彩，谁还在默默期待？出其不意的甜蜜是我的招牌，你是唯一无可替代，只想要你明白我的爱。我会征服你的心，不怕有再多阻碍。万众瞩目的婚礼，表演着完美主义，得分可别太压抑，全都因为你。Oh baby you make me crazy， but you're my final fantasy， 我用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还是让我来逆转狂澜，欲望快乐不只是一万，爱情里的焦虑经过精密计算，有一天只控制你的喜欢，时间它继续转，精彩还没完，爱情王子开战，两个帽子戏法进入你的地盘，为你制造些浪漫。 You may call me crazy， but you're my final fantasy， 我用爱放手反击，赢得你的心意。爱情这比赛，为你而来，爱喜欢为你精彩。 1, 2, 3, 4, 5, Gonna blow your mind， 要你为我的爱喝彩。爱情这比赛，我为你而来，脑子喜欢为你精彩。 来自魏晨的帽子戏法，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四位。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三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小心粉黛梳妆，千年清爽，晨曦的愿望，结发生个长阳，十里红妆，绝红的衣裳，江湖风卷云归曙光，天留下的伤，本是冰顶连开，生要拆两旁。岁月逃得仓皇，尘封过往，有几度秋凉，两颗心一人藏，几行两行，忘却不能忘。等月色染云鬓成霜，如初烟万里囊，我在山城深处凝望着月光。天有多大，自 仲夏，谁又为谁掌天下？不爱不悔不恨不痛也罢。受不了牵挂，今生抵不过与你一刹那。江山如画，梦难救下，谁又为谁掌天下？不爱不悔不恨不痛也罢。 来自汪苏泷的《江湖天下》，这是2017版《射雕英雄传》的插曲。同样，这首歌曲刻就完美，在配器上选择勇于创新，将古风乐器笛箫、古筝与贝斯、吉他等等流行乐器完美的融合，力求用中西结合的音乐质感，描绘出一个独具金庸武侠韵味的江湖天下。看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希望哈。上半时段我们听到了有鹿晗和井柏然的作品，刚刚有听到了魏晨和汪苏泷，哎呀，真好，你看看全是才子才女哈。接下来还有一位呢，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谁说周末就不能孤独？让身体走越，让心跳大步，让我给你这节奏。现在卸下你所有束缚。I'm in a good feel, I'm in a good sweat. I'm in control.卸下你所有束缚。

又听到了 Kelly Jepsen 的这一首 Call Me Maybe，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好了，我们官方微信平台欢迎你继续来刷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现在已经收获了很多朋友，发来了对于这个汽车音乐会新的一年的愿望哈，还有对于汽车音乐会的一句话的祝福哈。好了，已经收音，马上新的片花就要推出了，新鲜出炉了。就在2019年的第一星期，我们就要推出了哈。从此之后呢，你在北京上空啊，北京音乐广播就能听到这个啊，就能听到你的声音，你就出名了哈。好了，还有最后的几个名额，马上就要截止了。如果你也想给汽车音乐会说一句话啊，在北京上空也可以听到你的声音的话呢，现在就赶紧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我先扫你加另一位好友，然后你可以留下语音了，来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这就是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好了，官微这边呢，问候一下刚刚发来信息的勇，发来汽车音乐会，几个意思？然后惠子还写错了哈，我们是汇聚汇集的汇，不是开会的会。虽然去年和前年的时候总会说九点欢迎你准时来开会。还有吞吐司是新朋友是吗？你好，热烈的欢迎一下。还有 Jesse 老朋友，爱家里主老朋友，小军老朋友，还有说句心里话 ，New Me 雨香，给我们2019年留言的第一人雨香哈。还有 Lily 是我们的新朋友，已经扫你加你为好友了，马上留下语音哈。还有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别忘了到了目的地之后呢，报个平安，打个电报回来哈，然后呢拍一些好吃的照片给我们发回来，让我们好好分享一下。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裘海正《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12月25号晚，在北京卫视养生堂栏目录制现场，一颗巨大的大脑模型出现在舞台上，主持人月月和医学专家一起手持自拍杆走进大脑探秘。自2009年1月1号开播以来，从以前的用嘴说，到后来的题板展示，再到如今更形象的道具解说，养生堂一直尝试用更加通俗有趣的方式，让健康知识不再晦涩难懂。据统计，养生堂开播至今已经邀请医学专家上千人，在300期的节目中，从预防三高、糖尿病等常见病选题，到关注抑郁症、老年痴呆这些特殊群体等，养生堂已经成为观众身边触手可及的健康顾问。养生堂借助网络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也吸引了年轻观众群体。截止到11月底，养生堂抖音制作196个短视频，总播放量达到2.3亿。主持人月月在录制现场表示，十年陪伴观众，节目将继续做好观众百问不厌的健康顾问，近在眼前的家庭医生。据悉，养生堂10周年庆典活动将于明年1月份分2期播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FM 974， 就是喜欢听北京 Music Radio。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We said goodbye, that's what you told me once. So many times we've made our peace. But this is love, I'll never give you up. I know you'll always come home to meLike a river always running, I keep losing you. Like a fire always burning, I'll be here for you. Yeah. 很特别的一首作品，也是一首私人定制音乐，来自英伦组合 Sigma 联手仙女 Verly 带来的 Fan Me。高级前奏呢，带出了 Verly 独特的声线，他果然是有美声功底的哈。开口的音色雄厚而且深情，后半段节奏呢加快尽显了 Verly 的唱功，这样的氛围不断的升华，哎，声声都有一股仙气，有没有？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否则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像这首歌，我每次都这样讲，对呀、啊，潘越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你说好听不好听？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仿佛如同一场梦，我们如此短暂地相逢，你像一阵春风，轻轻柔柔吹入我心中。而今何处是你往日的笑容？记忆中那样熟悉的笑容，你可知？ 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就对了。 No. 点点，心涌现，感触万千，感触万千。在我和我小小的宇宙空间， 自陶喆的那一瞬间，源自于专辑《太美丽》当中，因为他想分享一种珍惜生命拥有的美好感觉，所以起名叫《太美丽》。为了配合这张专辑，特别剪去了耳机的头发，穿上了简单的白色西装。好了，汽车音乐会快接近尾声了，最后来听一首振奋人心的歌曲。 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晒。今天很自在，我说我懂了，会不会太快？未来第一天要展开，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能飞起来，爱是腾空的魔幻。第一天的纯真色彩。 这是一首相当有能量的正能量的歌曲，来自孙燕姿的《第一天》，联手飞儿乐团还有五月天共同创作的，他们的智慧都融入在这首音乐当中了，好来感受吧。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腾彪跟你暂别了，和你相约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本年度的倒数第二期节目，明天9点开始的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好嘞，欢迎收听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明天见。 先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寂寞。